蟹心汤系还有栀子汤系呢，我们就先搁下，以后有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那么我们今天先把阳明篇的一些最主轴的药方哈，跟同学介绍一下。那当然这些主轴的药方就是比较是在人类感冒的时候比较会遇得到的汤证。那我说人类呢，是因为不敢讲现代人啊，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比较会遇到，就是如果一个体质上面的转变的话，可能汉朝的人呢，他们的运动量啊还是比我们现代人要大一些的，所以他们的气可能会比较旺一点，但是他们能够吃得到的肉可能比我们少一点，所以血可能比较虚一点，所以体质跟我们现在的人比的话是比较干比较阴虚的体质。那阴虚的体质呢就非常容易形成阳明病的框架，然后病起来也会花样很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把张仲景的阳明篇啊一条一条读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那种小变化跟小重点。可是呢我们现代的人呢就是气比较虚，可是营养又很好，所以是比较是阴实的体质。那既然是阴实的体质啊，基本上阳明篇的这些主轴方呢，同学大概学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就是我会教你一个临床上面呢大概这样用就不会有问题的用法。因为实际上是我也不想给你们塞进太多的细节，因为不容易遇到，就是如果是要我自己说的话，就是啊，打从我几岁以后再也没有生过阳明病啊之类的。那或者各位同学，你们是不是就是你们感冒的时候会发高烧到出大汗，然后还踹棉被，然后汗流到最后开始便秘，几一个礼拜都大不出大便的这种感冒，你们几岁以后就没有过了？ 12岁 啊，差不多现代人的这个状况就是如此啦 啊，所以我阳明篇就不打算在主轴上面教的很用力，但是我会跟你们讲这每一个汤它的药效啊怎么用，就该知道的还是要知道一下。但是张仲景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些辨证技巧呢，我们就可以先省略啊，这样子。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再来教一些阳明杂方，因为阳明足阳明胃经哈，管的是这个这一条消化轴的好像食物进去到出来之间会发生什么事。那反而是现在有一些阳明杂病的方子是我们比较有机会用到的啊，所以今天这个课呢，就我心里头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像是就是也要尽一下义务，也要交代一下。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们家没有够年轻够壮的人，可能快要到阳明的时候就陷到少阴去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因为阳明要你要得阳明病，必须这个人第一个体质比较偏干燥。那当然如果你们学了伤寒论之后啊，其实你如果功夫越熟练的话，越容易就是一个感冒还在太阳病的时候就把它挡下来就推出去了，你就不必得后面的病了嘛，对不对？所以太阳病是要最精确的操作的。那现在的人有的时候阳明病他还没有到白虎汤症，在葛根汤症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了啊，所以就不一定要进到这个正阳明的这个病症之中。那 老师 请说， 那如果说是在像南阳那样比较热带的地方会比较容易藏到 不会，反而是北方人跟西北人比较容易，就是其因为我们的地球人的体质哈，好像是越接近热带地方的反而越容易阳虚，就是你热出汗散气，所以反而是阳虚阴实的体质这个热带地方的比较多一点。哦，正好你热带地方天气热你就吃冷的嘛，对不对？就现在有冰箱了这不得了啊，就是吃很多冷的，所以体质都冷掉了。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太阳传阳明的时候，我们在教葛根汤证的时候有同各位讲说那个脉象是葛根扶长表阳明，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太阳病的浮脉呢开始让你觉得勒出一条有力的线了啊。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他继续真的进入阳明之后呢，那个脉就会变成如果你平常偶尔就会把一把自己的脉的话，那阳明病的脉你通常会觉得哇，那个跳动的那个幅度哦跟大小是你平常的脉的两倍以上啦，就是很猛的，就是你一定会把到不一样。不过前一阵子丁度教还生过一个三阳合并嘛，那个脉还蛮汹涌的啊，看他那么闹闹的样子，没想到还病得动啊。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我妈也病得动，就是我妈前今年五月也是三阳合并啊，就是还是该学的还是得学了啊。几个小重点，就像现代的人吃白虎汤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知母都不用放那么多了，因为你身体没有那么燥热，知母就可以减量。但是呢，石膏还是要那么多啊，石膏。如果看到白虎汤系统的话，就是现在剂量的四两起跳了啊，一个大人就四两就开下去了。这个烧不退的话，你开到一斤都可以。反正石膏煮水也煮不出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不无所谓毒性的问题。那这个脉象啊，我大概把这个阳明的这个走法跟大家讲一下，就脉象变得宏大，然后呢，你就会开始就是从。太阳病是怕风怕冷，对不对？那到了中间的葛根症的话，就觉得好像里面有点开始燥热了，就不觉得如何是怕风怕冷了。那到了白虎以后呢，就会变成想要脱衣服出大汗了。那么白虎汤症跟白虎加人参汤症的不同呢，是白虎加人参汤症，它多一味人参啊，意味着这个人，因为汉朝人参是凉的嘛，我们今天的东北参是热的啊。汉朝的人参是这个人气虚跟津液虚的时候的状态，所以白虎加人参汤症理论上是这个人比较虚一点，也比较干一点。所以呢，虽然以药味来讲，好像白虎加人参的药力比较足，可是以脉象来讲的话哦，白虎加人参汤的脉象是比较空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说阳明把滑脉。这个滑脉就是按到底，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血管哦，好像一条泥鳅一样，就不给你按断那种感觉。那好像有一坨细胶那种感觉，就是滑滑的，像一条泥鳅那种感觉的那个滑脉啊。那白虎汤的脉比较是以滑脉为主，那到了白虎加人参汤，因为它又虚又干，反而会变得浮浮空空一点啊，就是。知道一下，就是所以我们如果抓白虎汤的主症的话，看你发高烧啊，然后不想穿衣服，然后流汗，那如果脉是滑的，就是比较容易开白虎汤。那如果这个人的脉呢，有一点开始发空，当然白虎加人参汤的那个主症是加上大汗大渴，就是那个会口渴的不得了啊，这样的就是。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开到白虎加人参。好，那因为白虎加人参比较补，比较不会把人吃伤，所以有一些杂病是可以用到白虎加人参。那单纯的白虎汤呢，我是觉得就重感冒的时候打那个感冒就很好用，就是很单纯漂亮。实际上白虎汤有一些药啊，都是互相保护的。你如果真的不是想开那么仔细的话，你就一两二两石膏煮水，这样喝烧也会退啦，只是退完之后你胃可能比较不舒服一点啊，就是大概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如果那这个白虎汤症哈，它都还走在阳明经上，就是葛根汤是开始在换轨道，从太阳经切换到阳明经来了。那白虎汤的症状都是你那个人不舒服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哎，他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沿着这个绕脸颊的足阳明胃经在走的，就是你会有阳明经的感觉，就像是白虎汤正常遇到的是这个人发高烧的时候这个地方很痛，那你白虎汤一口下去一秒钟就不痛了，就那个邪气是在经上才能够一秒钟就打出去。那等到这个邪气呢入到腑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形成沉气汤症。那沉气汤症啊，其实小承气汤比较要单独拿出来看，就是它的那个传法是先会往调味承气汤传，然后调味承气汤往大承气汤那边传。那小承气汤是一个比较单独存在的汤症。那这个 入了府之后啊，我因为我黑板没办法写得很仔细，所以我现在讲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如果要说从调味承气汤到大承气汤的话，就调味承气汤是这个阳明经病的那个热哈、啊，开始聚拢到消化轴了啊，就是到肠胃道来了，这个阳明府。那到了这个肠胃道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那个人的热度啊会开始提升，而那个提升的感觉呢，这三个汤阵里面啊，你主观或者客观会觉得这个人最热的是调味承气汤，也就是说要把大便冲下来都是大黄四两，就是这个倒不是很差别很多，但是要把那个热啊、哦、抓掉的话，芒硝最多的是半碗芒硝的调味承气汤，就是这个热一下子聚进来的时候呢，开始聚进来的时候，调味承气汤这里就抓一个，古书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辩证点，有一些陷阱题我们都不看，就看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蒸蒸发热，就是这个人哦，好像他经营一个什么事业，蒸蒸日上一样，蒸蒸日上一样啊、哦，他那个热哈、哦，就好像在这个中间轴这个地方，就是头上面哦狂冒汗，然后呢，你摸他的头的感觉呢，会觉得有一点像是那个什么武侠片里面运功上面冒白烟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像个茶壶或者蒸笼那种感觉，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是从筋开始入腑的那个时候，还有热冒的出来。那等到他，而且这个时候呢，他的大便其实还没有结到很死硬，所以调味承气汤的药味配比来讲的话，是以泄热为主，就是最重要是要把热抽掉。那这个，对，那调味承气汤呢？我说小承气汤单独算啊、哦，就大承气汤的话呢，它的这个热就是开始都已经归到那个肠道里面去了，然后把肠子里面的大便烧干黏住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头顶冒汗的感觉就会开始平息下来，但是那个闷在里面烧的那个热呢，会反推出来什么呢？手足几然汗出，就这个人不像前面白虎汤这样平均出汗，你会觉得他好像身体这里头面没有那么多汗了，可是手脚啊，哒哒哒哒这样一滴一滴汗这样滴下来。那当然，他们三个汤症都有可能会有的症状是便秘、潮热、言语。那你要开承气汤，其实你就先看他多少天不大便嘛，对不对？就是不超过五天不大便，你也不用急着开啊，是不是？那就是潮热的话，就是差不多到快要黄昏的那个时候，他的发烧是最严重的啊，就阳明经最旺盛的时间是黄昏那段时间，所以差不多黄昏的时候烧得最凶。那言语呢，就是这个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啊，讲话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在那边，就是妈妈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跟你讲，我们刚刚在搜狗逛得很开心啊，怎么样，就在讲一些跟现实有点脱节的话，就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子。那就是那至于说小承气汤他的那个发烧的状态啊，比较像是白虎汤，但是它就是白虎汤症加上便秘，就是很单纯的很多天很多天不大便，但是那个烧也没有烧到像调味承气汤那样蒸蒸发热，也没有像大承气汤这样手足肌然汗出这么惨烈啊、哦。就是，然后呢，以脉象来讲的话，调味承气汤那个大便还没有结起来，所以脉呢还是会比较大一点。那到了小承气汤那个脉已经开始结起来了，就是以滑脉为主。那到了大承气汤的话，那个脉根本已经不会浮起来了，就是一摸起来硬邦邦的结在那边。好，那通常不大便那么多天，如果你的一整圈大肠都塞满了干的大便的话，那大约哦，你摁他的肚子，他也会觉得蛮痛的了，是不是？那主要是你先算他多少天不大便嘛，啊、哦，这样比较简单。那但是呢，这个摁肚子，因为里面有大便，所以会蛮痛的。你要记得哈，因为经方派的中医一直到很近代还一直搞错一件事情，一直到最近才修正过来。就是太阳篇啊，有一个病叫做结胸病，就是胸口结起来的病。那结胸病用的汤是大陷胸汤。那么大 大陷胸汤的汤症呢，是胸口肚子都不能压的痛。那这个汤症哈，在西医的解剖学没有很发达以前，经方派的中医也常常会弄错，就是大承气汤的痛是肠子里面有硬大便，所以你压到肠子里面有硬东西，所以肠子在痛。那么大陷胸汤症呢，是这一整片啊，你手只要碰到皮肤它就剧痛。这是什么？是腹膜，就是你的肠子有穿孔，有脓瘤的粘到腹膜上的，就是今天讲的弥漫性腹膜炎的痛。所以大陷胸汤症是这样子，摸一下它就就剧痛，完全不能让你摸的。那大承气汤你要掐一下它肠子，大肠在这里，它说好痛，你不要再掐了，知道？就是这种程度的，好不好？就是所以因为大陷胸汤我们现在还不太急着教啊，那我们这个三个承气汤啊知道一下的话，我也不能说你不会遇到，因为实际上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说不准的。我说你不用学，不会遇到，说不定就遇到了，你知道？尤其是有的时候啊，家里面的那个什么老人家哈、啊，吃一顿麻辣锅他就便秘了，然后就变大承气汤症了，这很不一定的啊，所以可能还是得学一下啦。那还有我今天的阳明病的教学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化版的阳明病。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在阳明病发起来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个分隔的点的，就是说这边这一串的阳明病的患者多半都是小便还算通畅的，因为人就是小便尿得出来才会把大便抽干嘛，是不是？所以小便通畅的阳明病就会把大便越抽越干，然后形成调胃承气汤症或者大承气汤症。可是呢，还有一种阳明病呢，它是小便不利的，那小便尿不出来，身体里面的水没有办法代谢掉，跟那个热混在一起，蒸成一团湿热之气的时候，那个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黄疸病。好，所以就是今天说的肝炎黄疸的那些病，其实在张仲景的分类里面也是分到阳明病的，只是因为它的症型也是很热啊，然后脉比较宏大。那当然可能你今天西医的解剖学会觉得说，哎，肝炎为什么要分到阳明经来？可是我觉得以张仲景的立场来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肝炎的那个肝哈、啊、算是消化轴的一部分，所以算到阳明来。那等到厥阴病的那个厥阴病的那个阳那种肝病，对不对？那个是病毒进到最深层，已经进入基因的那个层次去了。那这个的话就很辛苦，对不对？就是以病邪的深入的程度，就厥阴经的那个厥阴病，是病毒已经变成基因混杂到基因里面的那种情况了啊。所以呢，那这个我们就大略的啊这样子先说一下。那我们一个一个汤，我这些汤姑且都是写这个就是一整锅的量啊，省得你多煎两回。但是呢，有一些需要就是临阵可以加减的，我就讲一讲，同学就顺便补充一下啊。那这个白虎汤呢，通常遇到的脉象呢是又宏大又跳得快啊，那但是它的标准脉象是滑脉，就是不一定宏大，但是按下去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顶你的手指头啊，这种感觉。那么有可能潮热，就是发高烧出大汗，然后怕热要掀衣服掀被子。然后呢，我这边跳掉一点啊，就是一面发高烧，因为阳明经烧上来的时候通常在脸部会有症状，所以如果这个人发着高烧然后怕热，然后他是这个地方头痛的很凶的话，那就是开白虎汤啊。这个头痛要石膏，那或者是面垢，就是这个人他发烧了之后，你看他这个脸啊，本来还蛮漂亮一个人，他脸黑掉了，就是好像这个脸的皮肤这里有这样，就是出现那个黑痕了，那也是阳明经烧到了啊，就是不经过这个衰老的黄脸婆阶段，直接进入黑脸婆的阶段了啊。那这个 阳明经烧的，就人会忽然之间脸变得很脏。那这样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情况是手足厥而脉滑，这个是在中医偶尔会遇到的所谓的真热假寒，就是它的所有的热都被闷在一个阳明区块的时候，反而那个热哈没有办法分布到其他地方，所以这个人乍看之下是手脚冰冷。那手脚冰冷你会以为是哎，是不是少阴病开个四逆汤啊，或者是厥阴病开个这个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啊。可是你要记得拔一下脉，如果那个脉是滑的，有个底在那边跟你抵抗的，那可能是白虎汤症那个热闷在里面的。那这种情况还是要小心啊、哦、因为这地方开反了就会把人医坏了，所以这样子开。那知母这味药是一个又凉又润的药，就如果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哈，他的知母会需要到很多，因为那样子的烧法，如果是古时候的汉朝人的话，他的身体会整个烧到那个，就是有一点，用今天的讲法就是已经有一点发酸了，就是烧到有酸性体质出现了。那那个人如果酸性体质酸到血都有一点酸的话，那很快就会转到败血病去了。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在那个时代的人的话，知母药很重，才能把那个烧酸掉的那个体质上的酸碱值硬敲回来。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哦，通常不会需要用到那么多的知母，所以呢白虎汤呢，因为知母很凉，你知道我们今天知母一用多，那个人明明喝的是白虎汤，他到厕所去狂拉去了，就是白虎汤就可以抵成气汤了，就是凉到肠子了。那所以今天的知母其实即使是一锅，我有时候就开个三钱也觉得够了，就是倒不是一定要那么多。那而且还有一些代换的啊，就是到了近代的医生常常拿来代换知母的，就是有人是喜欢换成玄参啊，就玄参也是凉润的药，但是呢它就没有像知母那么的猛，就是比较清凉而润的药。那或者是也有人喜欢加山药啊，就是说啊人反正虚嘛啊，就是偶尔得了白虎汤症也不是忽然之间就变得很强的人了，那用山药的话也还能润一润，这样子就是稍微就是调一下。那玄参加个三钱五钱啊，山药加个五钱八钱啊都可以啊，就是知母是常常可以减掉，但是当然有知母它那个清热的效果是比较好了啊。就那石膏的话，我就是说大人开白虎汤一锅要四两起跳啊，不要再少了。就是石膏是一个很生石膏是一个需要很重剂量用的药。那我也在教大青龙汤的时候跟同学讲说，我们不要买到熟石膏啊，熟石膏没有什么清热的效果，生石膏是半透明的结晶状的东西。那像现在的那个实验室里面的中药研究也一直对这个石膏这个药很伤脑筋，因为它实验室里面研究就是说这个石膏这个药哈，煮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成分溶在水里面，那可是喝下去之后呢，这个人呢就会出一身薄薄的汗，那高烧就退下来，那是确实有效的。那没有有效成分吃下去又有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什么成分是人体会吸收利用的。所以实验室里面的中医师就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就是所谓的离子交换说啊，就说石膏在煮的时候会产生某种电离子、电解质什么什么啊，然后让你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这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结论啊。那我们现在姑且这么摆着啦啊，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生物化学也在越来越发现，就是人体其实会跟很多我们并不吸收的成分发生作用嘛，对不对？可能石膏是一个，那或者是什么多糖体是一个，对不对？这些都是不属于我们吸收的东西，但是会跟我们身体有某种互动的啊。那石膏放重一点就不要怕啊。当然今天的各位的体质哈，大概有一半的人感冒吃了白虎汤退了烧会拉肚子，就是你们就大家的热烧的时候可能有那么烧，可是你们肠胃没有那么强，那拉肚子就给他拉一拉算了啊，反正会拉肚子再休息一下就好。 不会，不会烫屁股。那你就喝一些温温的稀饭，像白虎汤里面甘草二两，这等于只是定个中间点而已啊、哦，不是很炙甘草二两，不是一个不是用来补气，就只是定出方位。那这个梗米啊，就是不是糯米的米哈，这个0.6碗，其实我这边有讲一个，就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这个米的放白米的用量，白虎汤0.66碗，竹叶石膏汤0.5碗，那麦门冬汤0.3碗，桃花汤1碗。那这个其实白虎汤啊，在古书里面都会写说什么米熟，那这个米煮到熟哈、啊，不是要你煮稀饭哦，就是煮到那个米好像咬得动的泡饭状，就叫米熟。那米煮到泡饭状的那个米熟的话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知道我们煮粥是要煮到米化掉，那个米中之精才能提出来，可是呢只是煮到米熟，就好像煮米水那种东西，那这煮米的那个水哈，其实在药性上是比较祛湿的，所以你如果有一些米的话比较不会拉肚子，这是一个保护脾胃的方法。 所以你是要那个米还是要那个水？ 米不用喝下去、 嗯、 就是米都算药渣、 哦 okay、 啊啊。那那个所以呢白虎汤呢它是10碗煮3碗，那这样子的话中间有7碗蒸发的量，对不对？所以它等于那个米同时也有一点在补脾胃之气，就是不只是那个祛湿的力道。那但是呢在这里因为知母石膏啊，在药性来讲都是很偏湿的药，所以呢有一些米的话比较能够护住它，不要让它吃的人整个肠胃湿掉然后水泄、啊、那这样的情形还是我觉得放一些米是有意义的。那么白虎，那这个我这边姑且说一说有些药没有教到啊。那今天还要教一个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汤不是治阳明病啊，是治大病之后的。那这个竹叶石膏汤的0.5就少一点，因为实际上它的药啊，有一些半夏，有一些什么，它并没有那么并没有像白虎汤那么猛，它是一个有一点偏补药的药。那它10碗水煮6碗，它煮的时间比较，10碗水煮6碗是煮其他的药，然后最后才放一把米，从6碗煮到3碗。那这个情况的，就是它的那个米在水里面的时间是最短的。那只是这样子煮3碗水的那种短时间的米哦，你就会知道它需要的力道主要是以祛湿为主，就是米煮久才会滋补，煮快煮是祛湿。所以竹叶石膏里面的那个其他的药太润了，所以你需要一点帮忙抽水的药，可是人因为很虚弱，所以要很温和的抽水的药。那至于说咳嗽篇的麦门冬汤，那个是你看麦门冬汤的米就放的很少，只有0.3碗。那我们说汤里头因为药的浓度高会入下焦，对不对？浓度低会入上焦。麦门冬汤是治肺燥的，肺燥热的咳嗽的，所以呢它的米一定要放的比较少，就是比较味道稀薄，它才能够上到肺。可是呢它要这个米是要来滋润这个肺的，不是要抽干这个肺的，所以相对来讲呢它又煮得到有6碗的时间，就是比较有滋补的效果。然后它是煮成6碗之后分6碗来喝，这样子啊。那至于说桃花汤，它的力道它是煮5碗的时间。那桃花汤是治少阴病的一种下力，就是少阴病有一种拉肚子，拉到后来啊、哦，因为那个肠胃太寒了，然后拉到后来肠的黏膜破掉，开始拉血了。那这个太寒的拉血，那这个米是要用来止泻的，那要入它，让它入很下焦去止这个泻，大肠的地方的肠膜破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放到1碗那么多。那它的浓度够高的时候，它才能到这边去把大肠弄得干一点啊、哦。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讲到很全，还有一个什么附子梗米汤我忘记了啊、哦。它就大约的张仲景用米的一个技巧，因为我是说米啊，我们平常在吃饭，对不对？都不觉得如何之有药性，对不对？可是呢，其实 真的在古方的世界啊，即使是一把米都还有一些考究跟逻辑的啊。那我是希望就是说拿米举一个例子，但同学能够感觉到就是其实在中医的这个原始时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精细很精细的，就是它的药与药之间的互动，对不对？什么生姜多一点还是红枣多一点，桂枝多一点还是芍药多一点，这彼此之间的呼应都是很清楚而明确的一个逻辑就存在的。那可是呢，就是如果到了，但是医学慢慢退步到我们现代的中医，对不对？像有一些大中药行的驻店中医，他们的功用就是要帮药局卖药嘛，对不对？所以尽量要开大包一点，是不是？那种把个脉就觉得啊，反正哪里虚就什么加个几千，什么哪里加几千这样子。那其实说起来，这种后代的开药法啊，就是哦，你肺有点虚，好，那么这个加几千啊，那哪里怎么样再加几千。其实后代的开药法虽然也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于我而言，我都觉得后代的开药法是相当的浪费药材。就是如果你能够像古代的开药法那么精确的来操作的话，一个主症框拿掉再拿掉一个主症框，那中药资源是可以很省的。可是如果你用后代的开药法，就是我们江湖俗称叫做牛药药法啊，就是因为你手伸出来把脉，对不对？我真的要搭一搭手，也可以。哎，你这里有点虚，好，补肾要加一加，然后什么补肺要加一加，补脾要加一加，对不对？那每一个脏每一个腑加个几味就一大包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大包呢，它不会像经方那么快的让你感觉有效，因为它的药性有点糊啦。但你还是要吃，对不对？那你喝了之后，喝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呢，你就会回去复诊嘛，对不对？然后医生就会说啊，那你头痛有没有好一点？那你的失眠有没有好一点？那你的口渴有没有好一点？你的肚子不消化有没有好一点？你说都好像有好一点，那你就这些拿掉一味，那边拿一拿掉一味，然后越慢慢的在四个月到六个月之中，那包药越来越小包啊。对，就是，那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就是很奢华啦啊，就开法我觉得很奢华，就像是我到那个什么。生源啊，看他那么好的地黄，那么好的当归啊，去包一个什么八珍或者十全大补，给你买回家炖汤或者炖鸡的那种药包，对不对？我看了就觉得心里头有一点微微的抽痛，啊，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开药哈，能够就是发挥这个家庭主妇坑令节俭的性格。就是把那些药结构做漂亮一点，那就变成什么张仲景的鼠疫丸。我然后觉得张仲景真是会省钱，一颗鼠疫丸吃下去能够补到的那个补到的感觉，有比得上这么大包的八珍汤，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如果结构做得好，让他那个药每一招都有到位的话，就是这么一点药你会很补。可是你变成说这样的散漫的这样煮一大锅让喝下去，对不对？就是说吸收了其中十分之一的药性，其他都排出来了，对不对？那这就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草木努力生长的这些啊大自然的能量啊，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慨啊。那这个我们看一看白虎家人参汤，我说这个人如果比较气虚又比较没有津液比较干的话，那就要补充人参啊，让这样子补气补津液。可是呢现在的什么吉林参高丽参，对不对？不行了啊，那个很上火。同学有没有在家这个家人给你吃过是什么来来来含一片参片啊，对不对？来补气，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就上火了，对不对？是不是他我们这边大家送来送去那些阿猫阿狗参，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血压吃了，高血压人吃了之后，哇，好久血压都降不下来了，就是要啃白萝卜或者啃梨啊，就是吃一颗好的东北参上来的血压，你要吃差不多一个纸箱的梨子才能把它消掉啊，就是真的，古时候是。一个纸箱就吃，就是那种我们中国有历代那种失败医案非常多嘛，就是有一个什么美少女从小体弱多病，她爸爸千方百计花大钱请人家从东北挖来一只百年老三参，煮水给她喝下去，然后就瞎掉了。然后这怎么办呢？就要吃梨，然后拼命吃梨，然后啃了一整箱的梨，才把那人参的药性化完啊！就这种故事很多嘛，各种不同的版本。那 所以补则补矣啊，但是补不对地方啊，对不对？就是现在，像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中医哈，我们去了偏的药，对不对？学了桂枝龙母，对不对？然后顺便又学了柴胡龙母，是不是？就是那种龙母剂是干嘛？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人的神经自律神经一直偏倾于交感神经的亢奋，你不能补，对不对？一补了之后更睡不着，一补了之后就性欲旺盛，那根本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要先把神经调回来才能补，是不是？这是龙母汤。那建中汤是你的细胞肯不肯吃饭，你的每一个细胞都胃口大开，我才能补。因为每个细胞胃口大开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吃人参来补，你去吃牛排补也可以，对不对？因为你的身体能够吸收营养嘛，啊，就肠胃道的自律神经好的话，就是那再来的话，像是什么肾气丸，对不对？你要能够把能量拉进三阴经才能补，是不是？那或者是像是这个酸枣仁汤，就是睡过头了，再也睡不着了。那种身体的整个焦虑的那个恶性循环，必须让它平息下来，然后才能够好好的睡觉去补。那还有一个鼠疫丸，对不对？现在还没教到。鼠疫丸是这个人呢，三天两头不停的感冒。那不停的在感冒的人，你不能吃人参黄芪啊，是不是？吃了就宿到了嘛。所以呢，你就必须要用鼠疫丸这种抓漏水的补药，就从里面这样一面抓漏水，一面把风邪推出来。啊，就是这样子的补。那大黄蔗虫丸呢？有淤血你怎么补，对不对？根本气血都不能到位，要把那些淤血化尽了才能够补。那当然还有三阴经的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什么，我一吃当归就上火，一吃人参就上火，吃什么都上火，对不对？那种根本血这身体太寒了，血管都塞住了，那也不能补啊，对不对？那要会用生附子啊、吴茱萸啊，把那个寒气打散了，血管通了才能补，是不是？所以重点不是那个药有多补，而是你补不得进去，是不是？功夫在这个地方嘛。那这个白虎加人参汤啊，我们刚到底为什么差题差那么远啊？ 舍不得那个好的药材打成八珍汤，觉得心在抽痛。 哦，对，谢谢。那白虎加人参汤，我说人参来讲的话啊，那东北参是太热了。高丽参的话，即使是高丽白参，好像还是会上火，对不对？那不要好了。那不上火的参是粉光参，但粉光参还蛮凉的哦。你真的买到很凉的粉光。 新鲜的人参也会上火。啊？新鲜的人参，就韩国带回来没有泡过，就是新鲜的人参。 这就是我想要问各位的，因为我很少用那一种，所以有没有人吃过？他吃了之后是会 不会上火？精神很好，然后晚上睡得也比较好。 哦，那可以啊，就是。韩国的新鲜白参，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弄成红的，好不好？那就是新鲜白参应该药性还接近。那粉光参又很补，所以能放四钱就好了。那党参比较不补，所以放二两都可以啊。就是，怎么价钱差得更远了啊？就是，所以就是说大概这样子。那白虎汤加个人参以后呢，它呢就治白虎汤症，再加上很渴。甚至是有点狂汗不止，那这样的情况，大汗大渴发燥热这种身体感啊，其实常常会对到什么，就是上消的糖尿病。就是说，白虎汤这个结构啊，没有人说它是能够降血糖的，没有。可是呢，如果你的糖尿病的症状，刚好就是白虎加人参汤症，就是不停的出大汗、口渴、狂灌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你喝白虎加人参汤，你血糖会降，哦，就是有症就对症开药，好不好？所以那因为他牙龈发炎是阳明，就胃比较热的人牙龈比较容易肿痛嘛，那其实。牙龈发炎，你要用竹叶石膏汤，要用麦门冬汤都可以啦，路数差不多啊，就是清胃热，那牙龈比较不会肿嘛。那至于说，它有一个，因为白虎汤症，他说你手脚发冷，你也要想脉是不是滑的，不要，因为说不定是热闷在里面的。那白虎加人参汤呢，有一个症状叫做背为恶寒，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教了算附子汤，对不对？就是整个背比较怕冷的。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燥渴心烦，可是觉得背有点怕冷哈，那可能是他流汗流到汗孔全开，所以背不能吹风。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反而是要亲他的热，把他的这个大汗大渴降下来了，他的背才会不会怕的。所以那个背为恶寒，那个是一个比较是骗人的症。那至于说最像白虎加人参汤症的还有一个什么中暑，就是真正的大中暑，身热发渴汗出恶寒，刚好就是白虎加人参汤症。所以白虎加人参汤是经方用来治中暑很好用的药。当然如果你想要更温和一点，你也可以开到竹叶石膏没有问题。那这个用了这个石膏剂哈，通常那个热就是微微的出一点汗，就从阳明经上面逼出来，然后体温就平息下来了。那如果他已经入了腑呢，那大陆的这个郝万山教授就说那要用芒硝。芒硝是一种盐类的，它进入了你的肠子，会在肠子里面呢把肠里面的水抽出来，让大便比较滑。那他说这样子不是也等于是发肠子里的汗吗？对不对？就是入了腑就从肠子内侧发汗，就不从皮表这个阳明经把汗发出来了啊。所以这里是竹叶石膏汤，在就首先要顺便教一下啊，这个竹叶石膏汤呢，它不是放在阳明篇，它是放在菜后篇，就是病好的时候叫做病菜嘛，对不对？那就是有的人呢，他感冒是好了，可是呢整个人虚的要命，那这种时候你还是要帮他调理调理啊。那当然这也是汉朝人比较会有的一种菜后症状，就是阴虚体质的人会。我们今天的人呢、哦、感冒后的调理往往是比较真武汤或者小建中汤比较顺手，就是暖一点的药比较顺手。那但是汉朝人的体质会有这样的状态啊，就大病之后虚羸少气，就是软绵绵的啊，做点什么事都没有力气，然后呢气逆欲吐，就是他又渴又好像一呼吸就觉得要发喘要发咳那种感觉。那这样的情况竹叶石膏汤呢啊，在敦煌挖出来的腐行诀里头呢是叫做大白虎汤。这个汤呢它的结构上来讲就是滋阴补气又清热。像竹子啊是从头凉到尾啦，那你竹叶放了之后，你看竹子的上半段有竹叶，对不对？就是清你的上焦的气氛的热啊。那这个米呢我们讲过，那胸口有痰的话呢，你用麦门冬啊去润肺的同时要用一点半夏把这个痰多余的痰抽掉，就是一个互相帮忙的。像我们还有一些方没有讲到，就将来有一些加减是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他的也不是咳嗽了，不是咳嗽，就是张仲景方里面有那个瓜蒌根跟半夏的加减之间的变化，就是因为半夏我们说过是哪里有不要的水就把它抽掉丢到膀胱去，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痰呢、哦，你用了半夏之后，它那个痰会变更黏，那就更不能够清干净。那那个时候就要用润痰的瓜蒌根来让那个痰软化一点才能够清啊，就是有这样的状态。不过这边不用挡了，所以这边就半夏、反左、麦门冬就好了。那炙甘草二两啊，好吧，二两就二两。我的话会加到多加多一点，慢慢补气。那这个竹叶石膏汤呢，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只说这个人身了重病之后软绵绵，然后全身燥热、口渴，然后常常要咳或者是犯恶心，那你用竹叶石膏汤不错。那但是呢，我想今天说不定竹叶石膏汤哦，比较有机会用的是那个调节这个人有癌病啊、哦，他那个化疗的症状啊，就是化疗的时候，比如说乳癌的那个化学疗法，他的那个症状特别的像竹叶石膏汤症。就是用了那个化疗的药之后，整个人就是一直在发虚热。那这种时候呢，我想你的人参哈，就是用好一点的粉光参啊，就不要用党参了，这样子，那它会比较舒服。就像是我们有一些中药啊，就是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一定要相信中医，因为中医要很靠医术啦，不是说你说中医好就中医好，对不对？你医术不够好，在你手上也玩不动。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医术不好，不小心擦枪走火，还是要西医院收摊的啦，对不对？所以我倒没有什么说你一定要 看中医还一定要看西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想法。我只是觉得说啊，到西医院要挂号要排队，对不对？然后那就是说整个比较麻烦，在家门口抓一包药就解决就好了嘛，是不是？就省一点事嘛，对不对？而且自己学中医的好处是，你如果会中医啊，我其实从来不觉得你学中医身体一定会变好，我不敢这样想。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这一辈子身体不好是命中注定的。我其实是常我有这种迷信，因为有人曾经加强我这个迷信，就是从前有一位老助教啊，有帮起我们班上的同学算什么八字，就说什么老师啊，你跟你的同学生哦，那个什么紫微斗数一算，命中都有什么偏硬，我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他说这就代表你的体质都是有偏差的，所以呢才会一辈子都要吃药。那我就觉得其实药嘛，就是如果你这一辈子就是生的时辰不好，你就是注定要生病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苦中作乐，对不对？就是你同样是生病，如果你自己有学中医，你就会想，那我今天吃什么药，明天吃什么药，你会觉得比较好玩一点，然后就整件事情比较有趣，可以练到心里，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会的话，你就任医院宰割，就整个过程就是纯粹的受害者，是不是？就比较不好玩，对不对？这是为了人生的中医，是为了人生的乐趣而学的，不是为了健康啊！这些健康的人不用中医，也不用西医，他就是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种觉悟还是要有啊！不要以为说我学中医以后三年之后就是健康人了，那不一定啊。有人命不好没办法。我只觉得就是在生病之中可以增加生活乐趣是件很可爱的事情，就这样。那这个西医呢？比如说西医，我觉得最常需要中药辅助的啊，有几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是动过手术，那有的时候手术之后那个麻醉药退得没有很干净的话，人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后遗症。那手术后呢，你就病人睁开眼就给他喝半碗葛根汤，可以让麻醉药退得很干净，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后遗症会少。然后还有就是动手术啊，那个抗凝血剂什么打得不好啊，会有一个症状是什么败血攻心，就是那个血啊塞到那个肺膜还肺泡里面，然后那个人就闷死在那里了。有没有人知道专有名词怎么讲啊？就是我的远房亲戚已经死两个了，都是手术后然后被窒息在病房里了，就是什么抗凝血剂打得不好啊，然后淤血淤在肺里头，人闷死掉了啊。 血栓， 好像是血淤在肺，也不叫血栓。你听得懂什么意思就好了吧。像那种情况的话，那西医不太会医，那中医的话就是二味生苏饮啊，就是人参跟苏木两味药煮一煮，赶快喝下去，那个败血就散掉。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比较容易救回来，因为那个东西西医院有时候不太会搞。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到大医院去做什么检查啊，要扫什么？那什么扫描还是什么？他要打什么显影剂，对不对？那个显影剂呢？或者是你要做那个什么老人家做心脏那个什么支架手术，他要打显影剂，他才能追踪你现在支在哪里、架在哪里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个老人家做到手术做到一半，就说不能再打了，因为再打显影剂他会肾衰竭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去做检查的话，你在被推进检查的前一刻呢，会有个护士小姐拿出一张纸给你啊，就像那个金斧头银斧头那个和湖中仙女一样啊，就是你是一个你掉的是这个烂斧头还是好斧头，他就会给你一张纸，就说你呢是要用便宜但是很毒的显影剂，还是要用昂贵自费但是比较不毒的显影剂。就是如果你要用便宜的显影剂，那你可能会肾衰竭，但是就在你推进去的那个当下让你签，对不对？那当然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那好吧，那我就签昂贵的自费了吧，对不对？就在那个瞬间才让你做决定，很好玩啊，就是在推进去扫描之前。那如果是老人家动这种手术打了显影剂，那要防肾衰竭的话其实不是很难搞，就是你比如说你切几片生姜煮一把半夏，那喝这个生姜半夏就可以把那个生姜半夏茶啊， 就可以把显影剂的那个副作用降到最低，就可以扫得很干净。那还有的人是动疗手术之后百病重生，那说不定是淤血哦，对不对？那就大黄蔗虫丸吃三个月做调理哦，那那些动完手术之后的百病就不太会有啊。那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常有的，应该还有哦，对，还有割了胆的，对不对？胆结石什么顺手就整个胆都拿掉了，然后就不能吃到一点油的，动不动就拉肚子，是不是？那什么宋本的四逆散，对不对？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或者是唐朝的温胆汤，是不是？这样子都吃一吃，那睡眠品质也变好啊，什么也变好。那这样子就是说，有些时候去西医院就去，那回来的这些情况你能够收摊烧的收的蛮好的，那也不错啦。啊。你们还有想到什么没有？但有些病是根本…… 老师，像那个僵直性脊椎炎，西医是没有解的，对？那这种是 那西医没有解的，那我们就中医来想想办法嘛。那上次那个我说那个润和汤，你有喝看看吗？ 润和汤 就是润和车之路那个润和汤。那还有，因为润和汤那个基本的结构啊，或者是那个就唐朝的那个独活寄生汤之类的，有的时候再加一两味药，对僵直性脊椎炎效果就蛮不错的。然后呢，至于说像头痛无助于汤症，那当然是中医就医好了嘛，对不对？那西医不太会医嘛。那痛风也是中医医的比较好，那你不用给西医嘛。对，有一些是中医真的比较会医的，那就事情很简单嘛，对，自己搞就好了。只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搞清楚大家擅长什么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如果有一个理发师他就是比较会剪妹妹头的，你就不要叫他帮你剪一个很男子气概的头嘛，对不对？就是知道他比较会什么。我就常常说问题不是西医不好或者中医不好，我觉得都是消费者不好，是不是？但是跑到理发店说我要买萝卜，对不对？就是神经病嘛，对吧？人家本来就不会医这个，你硬要人家医，是不是？人家只好乱给你吃一堆药，对不对？让你就是有一点心灵上的安慰，是不是？就是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搞清楚哪一家卖什么，就去买就好了，是不是？好啊，那 老师不好意思， 哎，请说。 那个白虎加人参汤，比如说他口渴，可是他只喜欢喝冰的。 这种时候都是喜欢吃冰的，但是我跟你讲哦。通常白虎加人参汤那个人是口渴、发热又大汗，这种情况就好用。 他只爱喝冰的，其他的那种。 我跟你讲，因为有些人是已经喝冰的哈，喝到内脏冻结了，那这样的人是一天到晚在上火的，那个是什么？带阳，就是寒，身体已经寒到把最后的阳气都逼到头上来了。那一种的啊，是这个。要用那个四逆汤加上葱白，那个叫什么通脉四逆汤之类的结构，啊，或者白通汤结构，那个比较行。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人如果爱喝冰的到那个程度哦，你跟他讲哦，从此之后你要禁冰冷的东西，只喝暖的东西，你去要他的命，是不是？ 对对对， 这样好奇怪哦。 对不对？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张步桃大中医就说，他跟一个月经痛的女孩子讲说，你以后不要吃冰的，那女的潸然泪下，对不对？这个他吓到说，跟你医病，你给我哭，如丧考妣的哭，不给吃串冰就这样哭，那你有办法吗？就是，所以就是你也要顾到一下病人爱怎样嘛，对不对？就你先搞清楚他体质是热的还是寒的，我们来才真开药嘛，对不对？这个基本的体质啊。 他有说要戒掉冰， 但是快哭了吧？ 我在看这些破戒王哈，就是幸好我从来没有说要戒烟的，不然我也很难看。那我说，因为阳明热啊，会牙龈比较不好嘛。那所以我觉得，像是如果现在啊，你们要保养牙龈的话，能够润阳明的药，你少少吃一点，比如说吃一点竹叶石膏汤，或者是吃一点蔓门冬汤。因为现在好多人到了四五十岁，说什么牙龈在退化，对不对？那你如果牙龈能够滋这个 滋阳明经的音的话，其实牙龈会退化的比较慢，所以你看着办。那如果你的那个牙龈已经弄到牙床牙根漏得很严重了，那那个特效药是柳树的树枝。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好多棵柳树啊，闲在那边闲着也是闲的嘛，你去那边散步抓抓个几撮下来，然后回，因为柳树枝很招灰尘哦，要洗干净哦，就是洗干净以后剁碎了就煮浓汁，就拿来漱口，你就一杯柳树煮的浓，柳树的树枝煮的浓汁放在身边，这样漱漱漱漱漱漱到你觉得实在很烦，就往垃圾桶吐掉就好，也不用吞。那柳树枝或者是麦门冬煮水漱口也可以，就这个是很养牙龈的啊，所以你们有牙龈退化就这样就可以。 要多少麦门冬煮多少水？ 多多益善啊，就是煮，因为麦门冬，比如说像煮到麦门冬汤的时候啊，张仲景治咳嗽那个麦门冬汤啊，他是7碗麦门冬下去煮，哎，那很多哎，煮出来就找不到汤哎，麦门冬满了。麦门冬还蛮贵的。 哎呦，那柳树枝有没有地方卖？去偷摘好像不太好。 你偷摘的话，你跟树说谢谢你帮我忙。就是我觉得植物这种东西脾气也没有很坏，你跟他讲一讲就摘了。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柳树枝不太好憋，要拿剪刀。 要剪刀吧。我就觉得大安森林公园那个柳树大而无用，在那边当浮尘一样，就全台北的灰尘都给它沾了，对不对？没什么意思吧？ 要去叶子吗？ 不用不用，连叶子啊。Okay. 你如果能洗得干净，你就一根柳树枝放在嘴巴里面嚼嚼嚼也可以。 牙齿不好。 好啊，这治牙床、麦门冬啊、柳树枝啊，就是古方很有效的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效药那一两味还真的是蛮好用的、啊，这个。好，所以呢，我们就这个白虎系就这样子啊，还差一个麦门冬汤，以后教咳嗽的专题的时候再来教啊。那这里呢，承气汤呢，药味上面啊，同学你看，就是大黄呢是都有的。那通常张仲景说酒洗大黄，就是大黄如果不用酒洗，有点太冷太烈，但用酒洗过，用酒稍微冲一冲会比较。就是走得快，但是没有那么寒。不过呢，反正煮大黄要让它当泻药的这种药啊，同学都要记得，就是大黄都是比较厚下的，就是不要让它煮超过半个钟头，好不好？就是下去之后，它滚的时间大概只有20分钟左右，泻的力量是最强的。那大黄的泻的力量，我也上次跟同学讲，就是人人不同，因人而异。好，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同学一个标准的版本，你们要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就是有些人，我觉得像是我的话，大概半钱大黄我就可以就拉得很凶了，因为我平常不吃辣的。好，那如果你平常是肠胃比较扎实的人，那你可能4钱、5钱、8钱都有可能，好不好？所以就是临床的时候，你稍微。第一次、第二次试一下，可能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在教一些阳明杂病的方子，比如说我下个礼拜可能会教一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啊、哦，那个方子教的，说不定同学就会想回家试看看，那你就会试得出来，大概吃多少大黄会拉成怎么样。那大黄下去之后呢，就是会冲你的肠胃道，把大便冲下来，可是呢，它本身没有很提供水，所以你如果肠胃道很干很干的话。那就要需要一些芒硝，对不对？那芒硝在抽水到肠胃道里面的时候，同时也在抽热。那调味成气汤其实是最热的，那个时候热度是最高的，所以半碗芒硝。那芒硝都是汤煮好以后化下去就好，好就是不必煮的啊。那大承气汤是0.3碗的芒硝，都是最后才调进去。那么调味成气汤就大黄、芒硝跟炙甘草，那加了炙甘草呢，它的药性会再温和一点，所以这个汤其实你会看得出来哦，它并没有真正的到很严重的便秘，只是它的那个热 就是从白虎汤镇转过来，从金病到府病，那转过来那个当下热度太高，如果你不把那个热泄干净的话，它接下来会便秘。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配比，就是把那个大的热抽下去的一个结构。那小承气汤呢，其实主症来讲，它的发烧状况大概就白虎汤那个等级，就是普通普通的阳明病发烧，普通普通的便秘，可是放着放着终究还是拉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大黄冲刷下去啊，那也不是那么的热，所以呢芒硝也不必。那因为要打大便，所以甘草不要放，因为放了甘草打的力道不猛，但是呢要放一些些的厚朴跟枳实。那我们说枳实是把肠胃道里面的气垂直的猫下去的，那厚朴是把肠道横的推开的，就是一个直的压一个横的开，这样子比较能够把大便打下来。但是因为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呢你就他说放，你看小承气汤厚朴才放2两，那大承气汤就放到8两了啊、哦！就大承气汤那个干的大便已经把那个肠道已经黏死了，你必须用芒硝啊把它润一润，然后就硬用厚朴把它这样拔开才行。那枳实这里我是觉得超悬案的，三枚大颗的跟五枚小颗不刚好一样重吗？那这是搞什么东西啊？所以这就姑且就算他是在算什么个数的好了、啊、反正总是要把大便猫下来嘛啊，猫三拳什么重拳跟猫五拳小拳啊，就是可能是这个那种比较幻想的思考，对不对？就是大便结得很紧，要小力一点慢慢敲下来啊、哦、但这个大便没有那么紧，大力一点一拳包下来就好了啊。其实不是啦，是大颗的下坠的力量比较弱呀，大颗的是枳壳，小颗的是枳实。 因为枳壳是皮， 枳壳是因为它长到大里面就空掉了，那枳壳没有那么猛，小的下坠的力量很猛，是这样子。那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你吃调理肠胃的药，如果你是放枳壳的话啊，你可以不要用很多黄芪，你还身体撑得住。如果你是用枳实的话，同样的量的话，你会开始破气水泄，然后人会虚死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这个热都进来了，大便已经塞死了，到了手脚肌然、汗出、潮热、言语这些症状都有，那你就可以考虑用大承气汤。不过呢，张仲景的书里面在阳明篇有讲，就当你不是很确定要用大承气还是小承气的时候啊，你可以先用小承气去探路，就你先煮一锅小承气汤给他喝两碗，如果喝了小承气汤之后大便下来了，那就算你赚到，就没事了。那如果你喝了小承气汤，喝了小承气汤啊，只放屁不大便，那你就知道大便还在黏在一个点下不来，那那个时候再用大承气汤就可以啊。所以用小承，如果你没有把握，就小承气探路，然后再用大承气，这样就可以。然后呢，大承气还遇到一个情形是少阴病的时候，就少阴病哦，虽然不是什么大热的病，可是其实少阴病常常是这个人的津液很不够，人很干。那干到一个程度哦，如果里面有干的大便的话，这个病人哈、哦，他会因为那一点大便呢，而把他全身最后剩下的那点津液都烧干掉，然后人就会死掉。所以那个叫做那个少阴病有最后的倒数有三条，叫做少阴急下，就是当你少阴病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用大承气汤把大便打掉，不然的话那个大便会把你最后一点津液烧干，你人就死掉了。那那个情况呢，就是原来的症情是少阴病，可是呢他开始拉肚子啊、哦，拉绿绿的水。那个绿绿的水是这样，就是那个大便干在你的肠子里面哦，那你的肠子想把它吐出来啊，对不对？它吐出来就肠子就拼命的分泌一点水，想要把那个大便滑下去，可是它大便没有滑动，可是那个肠子里面分泌出来那个水就滴下来了，所以你拉出来的是绿绿的水。那那个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把大便立刻打掉的话，肠子一直被抽那个绿绿的水，抽抽抽，你人就会干死。这是少阴病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所以就是少阴 怕津液被大便烧干，必须用大承气汤。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状况，比如说这个人哈，他的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是每年，就是那个每年的几月几号他一定肚子痛，那代表他是什么？某一年的那个几月几号刚好吃了一个马吉塞安的，今天还塞在那，就是每年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肚子痛不舒服，那也是大承气汤把他打下来啊，就是当然这比较罕见了啊，但是古书是这么写的。所以呢，这个就是阳明病的最常有的一些情况。那你说啊，各位同学，我怕你们搞错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不晓，因为我这边接到的单子哈，其实我不常接到便秘的单，就同学递来的单子，不是不常有便秘这件事情。可是呢，就是我以现在我们大家的体质来讲，便秘如果用阳明篇的方子，像这承气汤什么，那都有点太过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人的便秘常常是冷的便秘，就是它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太偏寒了哦，变成肠胃不太会动，然后大便就放着，你知道，就是放着啊。那啊， 人是不是很爱吃冰？ 会哦。 会 当然就吃冷的便秘的，就是他肠子停掉了。 或者是老人家。 老人家的也有啊，但是老人家有的时候是那个，你要问他大便有没有偏干，有没有干到有点刮屁股，因为老人家哈肾虚 啊，前面是干的， 啊， 之上干， 好，那这一种就是如果你是老人家啊，你把一下他的这个右手的尺脉有没有很弱？这个右手的尺脉。如果他的右手的尺脉很弱，就是肾阳不足，因为老人家啊，如果肾阳不够的话，他的肠道就没有力气吐出水来润他的大便，他大便就会塞住，就是我们基本盘这样子啦啊。小孩的便秘好用的药是重剂量的生白术，小孩子的便秘重剂量的生白术，就是说因为白术啊，你生白术煮出来那个汤其实很润肠，就你一天就给他二两的生白术煮水当茶喝，那他那个肠就会滑。然后呢，女人的便秘呢常常是当归芍药之类的，就是血虚所以肠干，但现在女人常常是寒性便秘都花样就多了，寒性便秘是无茱萸汤多啊，这无茱萸汤还没教嘛啊，所以改日再说。哎， 像月经前容易便秘，是不是？ 那你就多吃当归白芍。对，因为你如果是你的话，那也是比较血虚的人。好，那当归白芍煮一煮，那血比较养到的，它就比较就会润。那老人的便秘呢？那个肾阳不足、右齿很虚的便秘呢？那要用什么？用差不多五钱可以的，用肉苁蓉煮水。就是这个药啊，因为它的药性非常之温和，所以叫做苁蓉。你知道，就是这个药哈、啊，长相非常的不雅，就是长得是，就是说，因为它喝下去的药性其实是它补肾阳，但是很温，然后能够暖了肾之后去润你的肠道，所以。药性来讲是很温和无伤的，所以呢吃下去以后，人家就觉得原来这个药那么温和啊，跟他长相一点都不合，因为他长相像是荧光橘黄的按摩棒，非常惊人的像那个地方，很恶，就像。马在兴奋的时候的， 好了， 对不起。所以就一看到那药就会吓到，你知道？然后吃了之后觉得哦，原来这么温和，你以为是壮阳药，其实是润肠药。 五千煮水，多少煮？ 随便啊，就当茶喝。那这样子喝着喝着，他的肠子暖暖的、润润的。 大便就会比较痛，就是老人家啊，又吃虚的话。当然肉苁蓉是很可以加到肾气丸里，我上礼拜教肾气丸哦，乱加乱好像在赶课对不对，就没有讲很多加减法。像肾气丸的话，其实你根本就可以里面再加三份的肉苁蓉下去，如果你是有便秘体质的话，肾阳虚又便秘的，那你肾气丸里面加肉苁蓉它就很好，就吃肾气丸它便秘就会好转这样子。但大部分的人肠胃烂的吃肾气丸就便秘了，那另外算 要煮很久， 我觉得可以炖久一点，就是但是你快煮也无差，你生药买来切碎加它用当口香糖嚼也可以，就是肉苁蓉你直接切碎了啊，嚼一嚼吞掉也可以。 那这样可不可以煮成粥？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煮在粥里面的话，你也可以加点什么猪腰子啊什么的，然后更补这样子。那这个，那再来呢，有一个麻子仁丸哈，这麻子仁丸的药呢，基本盘枳实大黄厚朴，这是小承气汤嘛，对不对？那小承气汤再加一点杏仁来润大便。我跟你讲，其实通大便的药哈，通常那个人类的药都是可以通大便的，因为比较润。比如说什么花生仁呐、麻子仁呐、杏仁啦、桃仁就算了，因为桃仁还是，我觉得杏仁、桃仁是因为大量吃有点毒啦。但是如果是那个带皮的花生哈，生的花生蒸熟了当点心吃，其实也能润大便哦。就是因为比较油润的种子类的，都是还有这方面的效果。 这个杏仁就是那个白白小片小片的那种。 对，小片小片的，我们中经方用的都是那个北杏仁吧，对不对？不，就是小片的那个杏仁。对，不是那个杏仁果，不是当那个，就是点心吃那个是大的那个。 美国花生。 美国杏仁啊，不是。那这个，所以小承气汤、枳实大黄厚朴，我们都认得。那你加个芍药比较滋阴一点，加个杏仁再更润一点，那加个麻仁润一点，那这样子做成的那个丸子啊，就是用稀饭吞十颗，是对于那种比较偏这个又干又热的便秘比较有用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啊，现在的中医药的消费者用麻子仁丸有一点太过了，就是麻子仁丸它到底是一个比较是清热润肠的药，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肠子它已经是偏冷的肠子了，那你吃麻子仁丸的话，会变成说吃了之后好像大便比较顺，可是你会变成有非常可怕的那个依赖性。就像你比较偏冷体质的人，你吃大黄还是可以拉哦，还是可以通大便哦，问题是你就变成依赖性，你就再也不能停那个大黄，就你体质调不了啊，是不是？ 那我们吃大黄蔗虫丸，如果碰到了比较虚的 哦，大黄蔗虫丸那个大黄哦，现比较是作用在血分，我们并没有把那个大黄的量大到拿来通大便那个程度。就大黄蔗虫丸，如果你吃了大便会变得比较稀的话，那你要少吃两颗啊，是不是？是希望它走在血分啊。那这个，所以它的条件啊，麻子仁丸我就说不要滥用，因为麻子仁丸很好用。那个一般便秘的人哦，你吃麻子仁丸都会比较痛，所以你会觉得哦好好用哦。但是如果你体质不对的话，就变成依赖性，等到有一天变成肠粘连的时候就很难了，就不好搞了哈。那这个，所以它要胃脉浮涩，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右关脉啊哈，又浮起来，然后又觉得有一点涩，涩是什么？它那个跳动的时候啊，你觉得它那个动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摩擦感，好像刮宝丽龙那种感觉，就隐隐有一种摩擦感，就是它气浮起来，可是里面是偏干的。那这种情况叫做脾约啊，就是它的脾好像缩住了还是怎么样？那大便呢是偏硬的，一小坨一小坨，像羊大便那样的，这个时候才是适合用麻子仁丸的。那很多很多那种什么吃什么蔬菜水果才吃到便秘的那种冰山美人呐、啊，那个要他通大便都是无助于汤起跳，啊，都是要先把那个寒气打散了，他肠子才会动，啊，那还不急着用这个，好不好？所以。 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那种真的是体质比较燥热，它大便就是羊大便一样的，可以用麻子丸来调。那还有呢，就是偶尔的时候真的大便不通，有些老人家啊，或者是有一些，其实现在不要说老人家，我觉得现在的女人好像便秘的很多嘛，对不对？但我这错误印象是因为蜡笔小新这个漫画嘛，对不对？他妈妈也老在便秘，是吧？那这个就有的时候好像你便秘的真的很不爽，你还是会想用灌肠剂，是不是？那我觉得要用灌肠剂的话，你不如做一点家庭手工哦，做张仲景的这个蜜煎岛，就是呢，拿一大瓶真正的好蜂蜜啊，去放在火上小火把它熬干，就是比如说500cc 的蜂蜜，你把它熬到只剩250cc， 那这样子它在冷却的时候就会像麦芽糖一样开始变固体状，那变成有一点要固体状的时候，你就把它拿挖一坨起来啊，手上沾一点那个油啊，把它掐成条状的，就掐成细条状。然后呢，这个蜂蜜熬成固体的时候，掐成细条状，那它冷却以后就好像口红一样，一细条一细条的。那你要灌肠的话呢，就把这个细条啊，沾一点什么油啊，什么橄榄油什么都可以，推进你的肛门当栓塞剂。那这个的好处是，你用蜜煎岛去润肠来，就它推进去之后，当然它不会立刻就让你拉，它会慢慢的在肠子里面溶开，慢慢溶，慢慢溶，然后可能再过个几个钟头，你才会有便意这样子。可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没有依赖性，就是你用过一次之后，你大便会连通蛮久的，就甚至有就是用一次之后6个月大便都通的记录，就是润一次它。肠子就是打蜡一次可以滑6个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会比你用的那个甘油的那个灌肠剂要不伤非常多啊，所以这个也先学起来。所以这是阳明正病常常用的一些方法啊。那下礼拜我们再来讲阳明杂病。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啊。那我今天是要教胸痹，但是我想也不用太努力了，剩下时间不多了啊！胸壁教一两个方，谢谢阿德，我们下礼拜。 谢谢老师。